嗱，啲人成日都话啦，天气影响心情啦，所以咧都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咧部分地区能见度系较低噶，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21度，即系话咧比起平日咧，即系琴日前日咧25、26度咧，明显又冻翻少少咯。虽然唔可以话寒冷，但系咧气温低咗咧，如果朝头早要出入啊，特别系要翻工啊，或者系晨运嘅朋友咧，就要特别留神注意啦。今日咧都系吹住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都系渐转天晴，早上咧都系清凉噶。而家现时室外录得嘅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系87%咧。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今朝早咧都有事情可以同我哋一齐分享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啊！ 的士车厢里尽管挨近你，甚至挤迫得你喘不过气，未去到结尾，并不知相恋这段路太短，沿路数十里，怎么刻骨铭记？任我再接送你，你边走边叹气，原来白费心机。继续爱你令我自卑，也许爱到最远，我们只得8公里，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未？挨够未？一路自虐至死，亦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行两步挨两步，但求为你就放下你。司机怎讲笑？不懂再试，咪变好比心跳不可再跳，让你我见证幸福的风景，一转转变少，回望到后镜，自己都不见了。习惯每晚接你，换街灯色太美，为求做你司机，看尽处处是纪念碑，我竟闭上两眼看成这一世福气，还可以缠绕你几公里，难为我，容忍我，都是你。挨够你，挨够你，一路自若至死，仍不肯放低你。从今起离开你几千里， 有时咧，你一瞓醒嘅时候咧，就会挂住一个好耐冇见过嘅人或者系朋友。如果今日早上咧都有你记挂嘅人喺身边，你想点唱嘅话，打电话嚟啊，1872388。 近日夜深相聚，飘起一抹冷漠空气，在这天是你是无大小多么神奇，谁人亦可知你将别离，落寞地躺在睡床，只是抱紧你，但是目光躲避，令我可感到你在喘息，没说出，亦领会谁在撩动你，抛开苦痛去解脱自己，让你那些冷却热情另有生机，离开我以后我会。

所以话咧，啲金曲咧都系记住呢个时代嘅蜕变啊！吓，而家又嚟嘅新一波嘅移民潮，唔知道呢一只歌你而家呢一刻听会唔会都依然咁有共鸣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根据食物及卫生局和民政事务总署的初步记录，昨日共有大约6900人已经在佐敦受限区域入面的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政府工作人员昨日已经到访受限区域入面超过3240个住户，涉及大约6200名市民，登记他们的资料，方便日后跟进检测情况。今日会继续进行家访，安排未有接受检测的人士到采样站检测。政府亦都提醒曾经在过去14日身处受限区域超过2小时的任何人士，即使在相关宣告生效的时候不在受限区域里面，亦都需要尽快接受检测。任何人违反限制和检测宣告即属犯罪，可以判处罚款25000元和监禁6个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和多个城市有大批民众响应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呼吁上街示威，警方大举拘捕示威者。有監察團體表示，警方在全國多個城市拘捕超過2500人，當中900多人在莫斯科被捕。歐盟外交政策發言人表示，關注俄羅斯的大規模示威活動，並對俄羅斯當局廣泛拘捕示威者和對他們使用過度武力，以及切斷互聯網和電話網絡的做法表示遺憾。欧盟的外交部长将会在星期一讨论下一步行动。警方昨日在观塘突击巡查多间派对房间，在观塘工业中心三期发现其中一间怀疑违规营业。派对房间的25岁男负责人被捕，涉嫌违反处所防疫规例。当时场内8男5女，年龄由19至27岁，涉嫌违反限聚令被票控。美国名嘴 Larry King 逝世，终年87岁。Larry King 月初确诊新型肺炎之后，一直在洛杉矶一间医疗中心留医。他创办的电视节目制作公司在社交网站表示 ，Larry King 过去63年在各个平台上的众多访问，足以证明他的独特和才能。对 Larry King 逝世感到悲伤，向家属致哀。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人说，普京对 Larry King 的去世表示哀悼，指对方多次访问普京，普京赞扬对方的专业以及毋庸置疑的新闻界权威。 Larry King 是美国知名访谈节目主持人，多次获奖，曾经主持有线电视新闻网晚间节目25年，在超过60年的职业生涯入面，采访过多名美国总统、名人和其他新闻人物。他近年健康转差，曾经心脏病发。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門及元朗，香港電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 FM 103.3將軍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全力支持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今个星期的题目是发噩梦点算好？ 是有一只血淋淋的怪兽追住我和我妈咪，醒了之后搵了妈咪，跟住见到妈咪没事，跟住再睡。 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蔡经文、赵丽如、美美 Chan、侯家明玩玩星期天。 师培私家星期天。 早晨，今集的嘉宾有来自印尼，现在在香港科技大学读书的 Jacqueline。 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也放了很多时间在读书上面，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一些读书方法呢？ Jadi tips pertama ya, pastinya kayak dari awal lu tuh harus kayak bikin nih agenda lu, lu mau belajarnya ini kelarin kapan. Misalnya gue mau belajar pelajaran A, gue harus kelarin ini di hari Rabu. Terus pelajaran B, gue harus kelarin ini di hari Jumat. Terus tips kedua itu nyicil, jangan lu tiba-tiba nanti pas udah week-weeknya, apa minggu-minggunya ulangan, lu baru ngejar semuanya, itu tuh gak bisa. Kayak misalnya lu hari Selasa lu ada 3 kelas, nah kalau bisa malamnya atau besoknya lu review lagi nih pelajaran lu yang kemarin lu dengerin di dos di kelas atau segala macam, lu catat lagi, lu ngertiin biar enggak lupa gitu loh. 佢話第一個小 tips 咧，就係必須要好好計劃你嘅温習時間表，例如係科目 A 必須要星期三完成，科目 B 必須要星期五完成，千祈唔好俾自己超過限期，因為之後要温習嘅份量咧只會不停咁增加，到時咧就完成唔曬噶啦。第二個 tips 就係千祈唔好等到考試之前先至嚟温，咁樣係唔得噶。嗰日学到嘅嘢，最好咧就系当日或者系第二日咧就要重温翻啱啱学到嘅嘢啦，或者系再写多一次出嚟，咁就唔会咁容易忘记啦。嗱，我知你咧亦都好中意食嘢嘅，喺香港最中意食咩咧？ Banyak banget, soalnya makanan di Hong Kong tuh surprisingly enak-enak ya, apalagi kayak makanan tradisionalnya kayak dimsum, kayak siomay, wah itu enak banget sih di sini. Kayak makanan gue kira kayak di Indo kan udah enak kan makanan dimsumnya, tapi ternyata di sini lebih enak lagi. Terus kayak porsi makanan di sini tuh benar-benar gede banget, dan itu menurut gue cocok sih jadi buat lebih hemat juga kan ya, bisa dibagi dua. Terus kalau misalnya restoran yang paling gue suka di sini ada satu namanya Mama Lala, atau namanya Spicy Mala ya, gue lupa juga. Nah itu kayak makanan mala dari, gue nggak tahu dari mana, tapi itu benar-benar enak banget pas gue makan. Kayak kan gue suka pedes kan orang, itu sih sebenarnya. Terus kayak di sini juga ada banyak bubble tea, boba, pilihannya banyak banget sampai gue tuh kadang bingung mau minum apa gitu sih. 佢话咧，对于香港有好多唔同嘅嘢食啦，表示非常之惊讶，亦都觉得好好味啊！特别中意食一啲嘅中式食物，例如系点心、烧卖。另外，佢觉得咧喺香港出街食饭嘅话咧，食物嘅份量都几多嘅、哦，佢觉得非常之啱佢啊！如果想悭啲嘅话，佢话仲可以分成两份，同朋友一人一半亦都得。另外，佢仲好中意去香港嘅麻辣餐厅啦，珍珠奶茶、波霸奶茶，佢都觉得非常之好味，非常好饮啊！选择咁多，有时咧佢都好烦恼，唔知点拣好啊！嗱，知你咧都好中意周围去嘅，喺香港有冇啲咩难忘嘅回忆可以分享下咧？ Gue bisa bilang itu pengalaman gue pas malam New Year di Hong Kong. Nah, pas malam New Year itu gue pergi ke Tamar Park, di mana di sana tuh kayak taman yang benar-benar gede, benar-benar bagus dan terawat. Di situ tuh di pinggir laut dan ada taman, dan samping-samping lu itu semua gedung-gedung tinggi, di mana kalau misalnya malam-malam pasti lampu-lampu dari gedung itu nyala semua, dan itu menurut gue bagus banget. Kayak city lights-nya benar-benar di Hong Kong tuh kayak terkenal dan bagus banget. Jadi pas malam tahun baru itu gue di sana nungguin kembang api malam-malam, dan kembang apinya tuh benar-benar bagus banget dari tiap gedung mereka nyalain, dan itu benar-benar salah satu perayaan termegah lah yang pernah gue rasain. 佢話有一個新年嘅晚上，佢就去咗天馬公園，覺得咧嗰度好靚同非常之整潔。喺嗰度唔單止可以欣賞到香港嘅夜景，嗰一晚佢哋仲睇埋煙花，真係非常之難忘啊！雖然疫情嘅關係，今年咧新年就冇得睇煙花啦。不過咧，相信新年最緊要都係同最愛嘅人一齊，大家都身體健康最重要啊嘛。嗱，我知道咧 ，Jacqueline 咧亦都有好多喺香港遊歷嘅有趣事可以分享，不如下集再講多啲啊。今集多謝曬 Jacqueline。 Berjalan dengan raut wajah gelisah, melewatiku seolah semua tak biasa. Hatiku ingin bertanya, sadarku kau sedang perankan pesona cinta membisu saat ku harus bicara, terpaku seakan detik pun enggan berjalan, tertipu saat kau gantungkan jawaban cintamu padaku. Oh, oh, oh. Adakah kau rasakan apa yang ku rasa, membaca menebak hatimu tak semudah kau kira. Hatiku bertanya, sadarku kau sedang perankan pesona cinta membisu saat ku harus bicara, terpaku seakan kita berbalas indah hati untukku membisu saat ku harus bicara, terpaku seakan 好啦，把握时间即刻听下电话先。早晨，洪太。早晨。诶，我哋可能诶喺度喺度，洪太早晨。 诶，冯太啊， 冯太哦，冯太点啊你？点解打嚟嘅今朝？ 我首先咧就保祝我个先生同我仔生日快乐先啦。 嗯，系几时啊？ 因为佢哋20号同21号嗰阵时生日嘅。 都系早几日啦。 一月份系啦，冇错啦。咁咧就因为佢哋都好辛苦，身体健康啦，祝佢哋吓。咁啊，下个三月份咧，做我孙，好似同你一个月嘅我孙女。 系啊，我又系三月啦，佢月头月尾啊咁。 我孙女月尾。 系，叫咩名啊？ 我嗰阵时都打过嚟噶啦。 讲多少少先记得喎，咁孙女系点噶？ 我孙女十几岁咯。 系啊，听紧，我谂住你继续讲落去。 啊， 跟住 咧，即系都系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你知而家咁嘅环境系咪？ 系啊，最紧要都系健健康康嗬。 系啊，你都系小心啊。 系啊，大家都系小心啦。 大家都要小心啦， 多啲留喺屋企啦。 系啦，祝大家身体健康啦，冇乜嘢。最紧要都系等佢祝佢哋身体健康啫。 啱啊，咁我都祝你健健康康啦，成家都开开心心啦。 多谢晒 你电话，冯太。 OK， 好啦，拜拜。好，我哋听下一通电话先。早晨，阿燕，早晨啊，哇，好空旷啊，你嗰个位置。 系啊，啱啱。 诶，听唔到啦，已经阿燕啊。 听唔到。 而家哇都系好空旷、哦，你个电话可唔可以校得好少少啊？因为听唔清楚啊。如果唔系我哋， 哇，而家好唔好啲？ 都系差唔多啦。但系点解你打嚟嘅今朝早？ 因为我妈妈呢个星期六90岁生日啦。 哦，呢、這个星期六90岁生日。 系啊，我妈妈叫梁琼。祝佢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好啊，最紧要都系健康同开心嗬。 系啊，呢个真系最重要。 系啊，今年尤其是老人家啦，即系好多人都系避免外出，同埋咧，如果系后生嘅话咧，反而如果系住喺自己屋企嗰啲咧，都仲好啲，或者住得近咧都仲好啲。但如果真系住老人院啊、疗养院嗰啲咧，就比较论尽少少啦。今年咯， 我妈妈系十岁。 系啦，咁希望啦，尽量把握机会去见下佢，探下佢咯，同埋最紧要都系叫佢少啲出街啊！呢排 系啊，我哋已经同佢预祝咗生日噶啦，其他兄弟姐妹都慢慢同佢庆祝生日咯，因为限聚令唔可以太多人同佢庆祝。 啱啊，系啊，同埋都系保障住大家啦，即系虽然限聚令系一回事啦，但系其实大家自己都应该有个意识，就系真系避免去啲人多嘅地方，咁样系保障住自己同埋保障住身边嘅人咯。啱啊，喺屋企庆祝咪好咯，喺屋企庆祝就最自在啦。 系啊，好啦， 好啦，多谢晒燕嘅电话，咁啊，希望佢妈妈咧亦都系啦，生日快乐，最紧要今年咧系身体健康嘅。好啦，听一听下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 早晨，点称呼你啊？ 系，我系阿寿太啊。 哦，系啊，点啊？点解打嚟嘅？ 我打嚟咧系。因为我个女儿6号咧就会去英国全家， 哦、 我希望我哋一路顺风，身体健康，尽快适应到嗰边嘅生活啦。 系，之前有冇啲乜嘢话去睇过啲环境啊咁样噶？ 去租咗屋噶啦，但系就系响网上边做噶咯呢啲嘢。 系咪已经搭好晒路？即系嗰边揾晒嘢做啊，揾晒学校啊，各样嘢咁样噶。 未揾到嘢做，学校要过到去先至可以揾啊。 咁啊，都系一个全新嘅开始、啊。如果系咁， 系啊，我希望我哋尽快适应啦。同埋咧，我有想祝阿詹影璇、陈爱柔。詹永华佢哋都系1月29号生日嘅，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好啊，咁啊，希望个个都健健康康，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嗬。 我可唔可以麻烦你帮我点唱叶倩文嘅祝福俾佢哋听咧？ 哦，好啊，我阵间帮你揾下好冇？ 好，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好，拜拜。好啦，跟住我哋又听下一通电话咯，早晨。 系早晨， 系啊，系咪林太啊？ 系啊 ，Bobby 你好， 系啊，你好啊，点啊？ 我先生咧就下个礼拜三就生日， 系 咁我个女咧 Angela 咧都系呢个月嘅，佢就五号噶嘛，祝埋佢两个生日快乐咁咯，咁啊依家又话限聚令，又唔出得街食饭噶嘛，唯有外卖咯， 系啊系啊， 呢个疫情真系烦啊， 系啊，关唔关啊？你觉得？ 惯啦，仍然成年啦，唔惯都要惯啦， 系啊， 其 实系啊，即系好多人都仲系而家觉得，哎呀，好唔惯啊，好唔惯啊咁。 惯啊，我都系想扯嚟咯。 你有冇啲抗疫疲劳啊？咁， 诶，都少少啦，唔系话冇就呃你嘅成年咁耐，系嘛？人人都自己祝大家即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想点首歌俾我先生明明明听啦。 好啊，好啊。 先嗌你讲下先啊，张 学友。好，我阵间睇下够唔够时间播晒咁多歌先，好冇？ 唔紧要嘅，第日都得嘅。 好啊，又得啫。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拜 拜，唔好客气，拜拜。真系嘅，今年咧，即系头先佢都讲得好啱，我觉得抗疫疲劳呢样嘢咧，就人人都可能有。不过问题咧，就系你点样去处理自己呢个抗疫疲劳？有啲人咧就选择，我照出街啦咁；有啲人咧就觉得啊，都系唔好啦，忍埋佢啦。但系你嘅忍耐力系咪又真系可以咧，令到你可以忍到成个疫情完结咧，先至去出去啊，出去玩啊，维持翻你以前可能个个礼拜出去郊游啊，个个礼拜出去约会嘅嗰、那个。模式咧，所以可能都系要喺两者之间咧取一个平衡嘅。不过呢个平衡到底点样取呢？就真系见仁见智啦。如果我自己咧，我就尽量都系留喺屋企啦。听下之后呢位朋友又点样去抗疫先？早晨， 早晨， 陈生系咪啊？ 系啊系啊。 嗯，点啊？我哋头先讲到抗疫疲劳，你自己有冇呢个感觉咧？ 都冇咩感觉啊， 冇咩感觉。其实都好嘅，冇咩感觉，唔使谂住嗬。唔好理了，都系咁噶啦，横掂。好啊，点解打嚟嘅今朝？ 我两个小朋友生日，一个咧就系琴日，细个仔咧就今日。 哦，连住两日。 祝佢哋咧俾心机读书啦，同埋工作愉快啦。 咁大个噶啦，已经做嘢噶啦。 一个做咗四年啦，不过夜晚咧觉得自己。成績唔夠啦，夜晚去進修。 哦，咁好上進、哦。 細咗我咧就讀緊大專咧，而家讀緊你社工啦，第二年啦。 係係，咁希望佢哋即係都可以揾到自己志向啦，就繼續努力向自己目標進發啦。 係啊係啊， 好啦，多謝曬你電話。 好，拜拜， 拜拜。 在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荡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祝福咧，说话可以喺心底里，亦都可以喺大电波度自己亲口讲出嚟。我哋把握时间再继续听下电话先。早晨， 早晨， 早晨啊！点称呼你啊 ？K K 啊！ 哦，点啊 ？K K， 点解打嚟嘅今朝？ 尊贵嘅林慧小姐， 哇！唔好咁讲，好普通嘅啫，我其实。 我旧年十二月打过一次。 嗯。 今年再打多次，因为我嚟紧嘅三月八号咧，我最细嗰个孙女咧就三月八号妇女节生日。 系。 今年五岁。 系，诶，同我个女一样，都系就嚟五岁。 唉，压七七啦， 系啊，开始好多嘢讲啊嘛。而家嗰啲细路都系三四岁，都已经好多嘢讲噶啦。 系，我都牙尖嘴利啊，都唔够佢讲。 系啊，通常都系咁啊。有时咧，我而家都由得佢讲啊，算啦，你讲埋佢。哎呀，真系，不过好开心嘅，有时候即系多啲热闹嘅声音喺屋企。 林小姐，我想点唱一只歌咧，因为上一次我太太生日咧，我一味响度同你讲个酸啲嘢咧，就忘记 唔记得咗。你想点咩歌啊？你讲嚟听下。 算啦， 吓你讲嚟听 下。一只英文歌嚟嘅， 系 叫 Woman in Love。 Woman in Love 啊？ 系啊， 哦，我即管揾下，因为咧，我哋呢度有一个好困难嘅地方咧，就系朝头早咧就得我同埋听电话哥哥两个喺度，咁我哋嗰个唱片房咧又冇开，所以咧我哋呢度就有限嘅资源啊，希望可以尽量满足到大家。 如果唔得啊，入去啦，冇所谓啦。 我帮你揾下先，因为我都唔知道我哋到底啲唱片嘅库存有冇呢只歌啊。所以就尽量帮你揾下好冇？系咪Three Degrees 唱噶？ 嗰阵时我睇下先，我喺英国听嗰阵时咧，系一个菲律宾人唱俾我听。 哦，咁啊，唔知道到底系唔系啦。不过就 咁，我咧就响手机嗰度咧尝试过搵过咧， 系 都搵到出嚟嗰只歌。 吓， 咁咧就系一位外国女士唱嘅。 系。我 好好听， 我而家即刻咧就见到有几个版本嘅，不过唔知道到底系唔系你心目中嗰一个版本啊？ 唔紧要啦，边个版本如果得方便就放啦， 好啊， 方便就入去啦。 好啦，咁啊，把握时间将呢一首歌都送俾你同埋我哋今朝早嘅听众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啊，刘慧小姐，拜拜。 在即刻咧冇得准备嘅情况底下咧，揾嚟呢一个版本 Barbara Streisand 嘅《Woman in Love》。

我与你编写不空，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者，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印尼植物知多啲， 蛇皮果原产于印尼的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因为形状呈水滴形，果皮有一层一层鳞片，好像蛇皮咁，因而得名。在爪哇，传统的舞者会舔或者踩踏在蛇皮果的叶上，以表现他们对痛的抵抗力。 Beautiful Sunday， 格芭比，格先生。时间来到早上的7:12，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第五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第二小时就多了一位主持了。Selamat pagi, Kak Sinza。 Selamat pagi, Kak Barbie。 Selamat pagi, Hong Kong。 Selamat pagi, teman-teman。 啊，早晨，早晨。咁今日呢就可能会见到比较多的印尼姐姐呢都会有一些活动啦，即是会出咗街咁嘅意思啫，因为始终都是星期日放假啦。咁不过呢，我又有发觉其实佢哋即是近来呢都比较是少在啲人多的地方，尤其是啲室内地方聚集啦。如果真的要即系譬如话，我而家要拍拖咁样咧，因为两个两个咧，都好多时都见到喺公园啊，又或者啲室外嘅地方。 嗯，因为流通啲啦，啲空气同埋个个都系对啲virus 都有个谨慎性，系咪？ 系啊系啊， 咁都好嘅。你做咗啲嘢，我觉得系做足好过真系做到唔够啦，做到 over， 我觉得系好啲嘅。 系啊。即是如果 over 得滞嘅时候，就将佢递减啲啲咯，将个层次咁样睇下会唔会系咁样比较安全啲咧吓。 我今日咧入咗呢、這个叫做食 播室系咪、嗯？然后咧就要问 Gary 啲嘢。我系今日咧，我好少行， 你好少行埋嚟我度系啦， 因为我哋系有一个台咧高高地嘅咧，系喺度隔 住我 哋 嘅。系啦，我哋仅仅系睇到大家个头嘅啫，其实 我哋摸到大家 系摸到嘅，摸到嘅。 但系咧就好少我行过 Gary 嗰度嘅，系咪 Gary 都见唔到我下面呢度摆啲乜嘅？ 系啦， 咁我就 好有私隐咯、啊，我觉得原来我哋私隐度咁高，我平时都唔觉。 咁我一行去 Gary 嗰度咧，一见到佢个台面咧，我第一句就系、是、哇！ 我今朝都俾你个反应，我都谂紧，咁我真系好夸张咩？同埋其实我想话，我个礼拜都话俾大家听，我系咁夸张噶啦。 我知啊，但系我冇以为系咁样，因为点解咧？ 我都话俾你听，会抹过晒之后全部嘢 噶。Gary 个台啦，佢、一个角落嗰度咧系一座山仔咧，系啲消毒纸巾啊，啲、消毒纸巾个 cover 啊，类似系一。堆仔咧係真係好， 證明我 抹 得好乾淨，話俾你 聽。人哋分鐘三日個份量嚟噶嗰啲。 喂，你知唔知道我連個耳筒嗰條電線都抹埋？你諗下我抹得幾仔細？我唔係淨係抹自己台面，我抹埋嗰啲 panel 啦。因為我今朝早翻嚟嘅時候咧，尤其是疫情咧，而家我哋有聯播咧，我上一間咧就唔用呢間房嘅，咁所以我直情係可以咧，我做咗三個字翻嚟喺度抹咯，即係落嚟直播室啦。我平时可能会喺 office 再做多阵嘢先落嚟，我今朝再去搭九就落嚟开始抹咯，已经即系呢排呢段时间都系咁，因为之前上一家冇人啊嘛，咁我就真系慢慢同佢抹到原来都几吓，需要用多嘅纸巾啊！ 哇，欣赏你， 我其实同你个反应都系一样嘅啫，不过你见到嘅系我抹干净咗嘅嘢咯，我今朝翻嚟见到嘅就唔系咁样啦，咁所以就即系都要自己。注意一下啦，接触嘅地方啦，尤其是如果系自己工作台嘅工作环境啦，都真系要保持清洁嘅。我觉得我哋都算好啲，即系有啲公司咧，嗱，我唔知格先查你自己嘅公司系点啦。所谓自己嗰张写字台咧，系个人化咗啊，即系你自己坐嗰度咧就冇其他人坐落嚟啊，定还是系有啲地方咧咪要轮更嘅？嗱，譬如最常见、最普遍就系可能管理员嘅岗位啦，或者有好多个职业，例如系售货员啊等等咧，都会共用一啲工作空间噶嘛。咁其实咧，你都会见。到即可能是部分的同事就会负责去清洁啦咁啦，咁但系譬如如果自己个位咧，我有时咧我个警觉性好高，特别是疫情期间咧，我是真的知道咧个位俾人喐过啊或者坐过的，因为咧我自己是好敏感，因为我自己个人的皮肤系比较干啲嘅。咁所以我接触过嘅嘢咧，就应该唔会有油性嘅物质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人用过个 keyboard 啦，或者用过我个电话咧，我系好知道我嗰样嘢俾人喐过嘅，因为通常都会有啲手指毛啊，或者有啲痕迹啦。所以我就好坚持咧，就真系要抹过晒啲嘢先至用咯。即系呢个系我自己嘅小心嚟嘅。所以格先生，你见到我今朝早呢个表现系绝对唔需要惊， 唔需要话系咪？下次 唔需要 话正常。 咁你好放心啊，你去我。我身处过的地方，你觉得好干净。系啊，我真的会的，我甚至乎而家去每一间房录音我都会抹过晒啲耳筒咯。真系好小心呢样嘢，我自己都觉得系要避免嘅，同埋真系要小心嘅。有时啲共用嘅空间同设施咧，咁自己做多一步，咁其实人哋又会安心啲啫。所以我依家排发觉，可能啲台面都干净咗，我真系间间房都会抹咯。我自己去边度就抹到边度，吓即系唔知道你会唔会都系啦。喺一啲共用空间嘅时候咧，会唔会都好似我咁样咧吓？到底我呢种叫夸张定叫谨慎呢？真系唔知啦。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格先生要同我哋分享喎、 啊。 咧，格拉比頭先話乾淨啦，喺嗰度啊噴嘢啊抹嘢啦，咁我都係喺屋企嘅時候咧，盡量都要好乾淨噶啦，格拉比你知啦， 啊、 但你都知道我好懶噶啦，如果係去 你算懶咩？ 我算我認嘅，我如果係賣嘢翻嚟咧，就係、是、都要逼自己抹咗先擺雪櫃嘅，咁、通常雪櫃都係擺喺個廚房度噶啦，我、平常都係咁嘅，咁咧通常就啲嘢咧擺去廚房嗰度，然後就噴咗啲嘢抹咗先擺去雪櫃嘅。咁咧有一日咧，我就真係好似驚做唔切咁啦，即係好勤力咁樣要做啦。咁就冇留意，咁就噴啦，有抹啦，同埋噴都有酒精成分啲嘢啦。咁抹抹抹，然後咧先擺去雪櫃啦。我做曬啲嘢，噴曬啦喺個廚房，廚房叫做咩啊 ？Kitchen 嚇，咪廚房啱啊！ 廚房啱啊，咁然後咧，先留意原來咧，我隔離咧係有明火煮緊嘢噶。 哦， 係咪好驚啊？ 你隔幾遠噴先？ 都唔係好遠。我 同埋你噴嘅乜嘢先？ 我自己啊，我嚇到我自己啦。總言之係我自己覺得我自己唔應該咁樣做啦。我覺得係呢、這個係叫做係大命咯。我覺得係哇，上天都仲保佑。好啦，如果唔系嘅话，真系好危险啊！ 系啊，稍微有少少一滴仔弹落去，然之后砰咁样，你就弊家伙啦。 哦，真系系可以拜拜，或者系好大，可以可大可 或者受伤啦， 系会。所以而家咧，就如果系真系买嘢翻嚟啊，或者系送货咧，第一时间咧，我就系唔拎去厨房煮啊，摆喺个饭台嗰度先，用嘢铺住佢先，去嗰度喷嗰度抹抹晒，全部 OK 啦，我先搬去厨房。我觉得呢、這个。 我觉得呢个都好睇你自己屋企嗰个嘅家具排列同埋装置。嗱，你话你一入嚟摆饭台，有啲人嘅饭台可能喺间屋嘅深深住嘅大饭厅，咁我又未必摆嗰度。我自己而家咧就首先第一步就系、是、我都够胆讲啦，我今年疫情以嚟咧，我系储多咗钱嘅，因为我买少咗嘢。以我咁谨慎咁惊青嘅性格嚟讲咧，我有好多嘢我系唔敢买嘅。即系例如可能你买衫咧，我系完全唔够胆去啲多人嘅地方度买衫啦。买衫我都好小心，因为你譬如每一次都要洗过晒啊咁样啦。买毛公仔我系唔够胆买啦，因为我觉得好似洗极都觉得入面唔知干唔干净咁样。咁变咗咧，有好多嘢系真系悭翻唔少嘅。可能譬如如果买玩具，就算俾小朋友咧，都系买啲容易去清洁啊、抹到啊嗰啲咁样嘅玩具啦。咁所以咧，我觉得其实今年咧，如果你都同我一样系咁小心嘅话，你应该会做到啲啲钱嘅，唔知道系咪真系咁样啦？咁不过咧，我觉得如果你话印尼姐姐咧，今年喺香港咧，可能咧就使多咗钱嘅，我觉得，因为要买嘅嗰个用品又多咗啦，又要寄埋翻去乡下啦。疫情期间我见到都好多人系大箱细箱咁样寄。不过咧，我最近咧真系都八卦问屋企印尼姐姐啦，我哇，你寄咁大箱嘢嘅咁，佢话原来而家都依然系按嗰个嘅重量，按嗰个箱嘅大小收费，就估唔论你寄几重嘅嘢咧，你嗰个箱装得落咧都系嗰个钱嘅啫， 一样 系啊，同埋都我听到佢话咧，发展多咗好多呢一类嘅公司咯，即系以前可能冇咁多选择嘅，但疫情期间咧可能真系多咗啲上门收嘢啊，或者系叫你落屋企楼下成箱寄啊。咁嗰啲服務係多咗嘅，多過叫佢哋自己去投寄咯。咁啊，唔知道你屋企嘅人嚟姐姐會唔會都盡量即係忙緊寄嘢咧？咁啊，都提一提佢哋自己小心啲啦。買嘢啊，揀嘢嘅時候咧，都應該如果係我嘅話咧，我就會抹一次先再寄過去啦。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表示，根据食物及卫生局及民政事务总署的初步记录，昨日共有大约6900人已经在佐敦受限区域内的临时采样站接受检测。政府工作人员昨日已到访受限区域内超过3240个住户，涉及大约6200名市民，登记他们的资料，方便日后跟进检测情况。今日会继续进行家访，安排未有接受检测的人士到采样站检测。政府亦提醒，任何曾经在过去14日身处受限区域内超过2小时的人士，即使在相关宣告生效时不在受限区域内，亦都需要尽快接受检测。任何人违反限制及检测宣告，即属犯罪，可判处罚款25000元及监禁6个月。本港累计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突破10000宗，新增81宗确诊，78宗是本地个案，其中35宗源头未明，初步确诊有70宗。新增的其中21名患者住在油麻地佐敦一带，6人住在深水埗区，佐敦常安护老中心有1人确诊。卫生防护中心话，院内或有小型隐性传播。吴松街5号的污水样本早前验出对病毒呈阳性，再多6座大厦被纳入强制检测，其中3座位于深水埗指定区域内。浸会医院1名83岁女病人确诊，中心估计较大机会是社区感染。九龙城警署1名女辅警昨晚在警署入面怀疑配枪走火，她腿部受伤送院治理。事发在昨晚10点几，消息指出，一名驻守九龙城分区巡逻小队的23岁女辅警，当时准备下班，她在退弹区交收枪械的时候，被一枚子弹擦伤右大腿和右小腿，其后送院。据了解，这名女辅警加入警队大约1年8个月。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及多个城市有大批民众响应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的呼吁上街示威，警方大举拘捕示威者。有监察团体表示，警方在全国多个城市拘捕超过2500人，当中900多人在莫斯科被拘捕。欧盟外交政策发言人表示，关注俄罗斯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并且对俄罗斯当局广泛逮捕示威者及对他们使用过分武力，以及切断互联网及电话网络的做法表示遗憾。欧盟的外交部长将于星期一讨论下一步行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天气稍凉，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展望未来2-3日渐转天晴，早上清凉。现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7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我一向都唔识表达自己真实嘅感情噶嘛，我只求你同我喺呢个时间跳翻只舞，重拾当年嘅纯真快乐，好唔好啊，八爷婆？ 点解由何静江饰演嘅爷爷会讲啲咁甜蜜嘅说话嘅呢？ 甜蜜嘅说话唔怕讲多啲嘅。今个星期一早上八至十，一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一边就同你嘅挚爱讲啦。 咩话？系咪啲蜘蛛丝黐住枝树枝啊？ 唔好讲笑啦，其实咧，自然界有好多嘢都系有附着力噶。 唔通今个星期主题系？ 咪就 系 附着力 adhesion 咯。 啱啦，我都想问一下教授，几时要用白胶浆，几时要用万能胶啊？ 咁大家星期日晚八点半就记住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 由李慧妍、周家俊、赵善恩主持嘅 Step 上创实验室。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好啦，早晨时间嚟到7:37，继续收听紧嘅咧就系 Beautiful Sunday 啊！咁啊，直播室咧除咗有我林慧之外，亦都有格先生，我神秘巴基格先生， 神秘巴基格 Mary。 好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初时部分时间咧能见度较低，天气稍凉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系约21度嘅，咁明显比琴日系凉咗几度啊吓。咁吹和缓至清劲嘅东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系渐转天晴，早上系清凉嘅。现在的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是91%。 Sekarang suhu udara 17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91%.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juga ada di tempat-tempat tertentu yang visibilitasnya itu rendah. Dan hari ini juga agak dingin dan paling-paling tinggi hari ini bisa mencapai 21 derajat Celsius.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juga akan ada sedikit waktunya cerah dan juga berangin. Kedepannya 1-2 hari akan berubah menjadi cerah dan juga pagi hari agak dingin。 嗯，我成日听阿格先生讲 scarlang 系咩嚟 ？scarlang 系而家。 哦 ，scarlang 系， 即系我而家想同你讲话啊 ，scarlang， 我哋讲一个 announcement 咧，我就可以讲 scarlang 咁样啦。 scarlang， 格先生要读一个 announcement 俾大家听下啦。 系啊，嗱呢一个咧就即系今朝早新闻报道嘅时候咧，都成日听到话社区检测呢一样嘢啦。咁都有啲资讯都要提供翻俾大家嘅。咁都要讲翻啦。嗱，其实咧，我哋都有一啲嘅announcement 咧，系讲关于呢一个嘅 COVID-19 嘅 testing 啦。咁啊，记住啦，如果咧你真系都好想知道多一啲嘅资讯咧，就可以上到去呢一个相关网站啦，www.coronavirus.gov.hk， 咁就可以睇翻清楚咧，到底而家啲最新措施啊，或者啲检测中心嘅位置啊，同埋详情系点样噶啦。 Karena juga belakangan ini ada kasus-kasus yang terpapar COVID-19 ini yang di daerah Yaumate dan Jordan. Karena itu untuk memutuskan rantai paparan, pemerintah mengeluarkan pemberitahuan untuk tes wajib. Orang yang sudah ada atau pernah ada di bangunan-bangunan tertentu dalam waktu tertentu harus melakukan tes wajib ini, dan tes ini gratis, boleh dilakukan di Mobile Specimen Collection Station atau di Community Testing Center, contohnya Henry G. Leong Yamate Community Center ya. Dan juga harus tetap melakukan hal-hal untuk bisa mencegah penyakit ini, contohnya pakai masker, cuci tangan, jangan keluar sampai hasil tesnya keluar. Kalau tidak ikut pemberitahuan tes ini pelanggaran hukum, bisa didenda 5.000 Hong Kong dolar. Pemerintah juga mendorong warga di daerah Yaumate untuk tes secara proaktif dan secepatnya, walaupun mereka bukan orang yang harus wajib tes. Juga ada cara untuk mendapatkan botol tes specimen untuk air ludah dari kantor pos atau vending machine ya, di MTR station atau di tempat-tempat lain, dan juga bisa diserahkan kembali di tempat yang pengambil collection point untuk botol ini.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jelas,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oronavirus.gov.hk. 我剛才呢即係講完之後呢，我自己都啱啱用手機呢就上咗呢個相關網站啦，講緊嘅www.coronavirus.gov.hk 啦。跟住原來呢，你一撳入去個網站嘅時候呢，佢就已經有一個呢 pop up， 即係有一個彈出嚟嘅顯示啦，就俾你撳到呢話社區檢測中心嘅一個一條連結啦。咁你入到去嘅時候呢，你又可以睇下到底啲中心嘅位置喺邊啦，亦都可以預約嘅。咁就好似剛先個 announcement 所提及啦，即係檢測都有唔同嘅方法嘅，可以係網上預約啦，或者係前往嗰啲相關嘅檢測中心嗰度去做採樣嘅。咁所以咧，如果真係有需要嘅朋友，如果印尼姐姐啦，特別係需要呢一個服務嘅話咧，就可以去了解一下啦。啊，星期日如果放假嘅話，都可以做下呢件事喎，其實嚇。 Boleh cerita, boleh pergi ke websitenya untuk mengecek deh informasi yang dibutuhkan. Kalau emang perlu informasi mengenai cek atau tes dari corona ini. Dan kau perlu hatiku.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年大约五月到六月是伊斯兰教徒的斋戒月，在日照的时间不可以进食，去到晚上传统上会先食一粒椰枣以补充能量，所以椰枣深受阿拉伯、印尼、马来西亚等伊斯兰教徒聚居国家欢迎。 椰枣又名海枣，是棕榈科植物，外形似椰子树，果实就似蜜枣。根据联合国食物及农业组织，椰枣主要生产地有埃及、伊朗、阿尔及利亚、沙地阿拉伯等等中东地区。 从营养角度来看，营养师指椰枣不含脂肪、胆固醇，而且铁质高、纤维高，中含有磷、钾、钙、镁等等的矿物质，有助保持骨骼健康，预防骨质疏松。 由于椰枣含有丰富天然果糖，味道好似焦糖咁甜，再加上椰枣有各种嘅营养素，所以比起白糖或者其他精制糖，系一个较健康嘅选择。 不过每100克即系大约4粒椰枣，已经有282千卡热量，同一碗白饭嘅热量差唔多，所以唔应该大量进食嘅。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好啦，跟住我哋咧就要讲下一啲嘅 announcement， 同大家讲一讲一啲新嘅消息啦。麻烦格先生。 Nah ini untuk memilih SD buat orang tua untuk bantu anaknya yang mau masuk SD ya untuk September 2001 tapi masih belum dapat tempat discretionary dan ingin ikut central alokasi. Jadi harus membuat pilihan sekolah pada tanggal 30 atau 31 Januari. Jadi bagian alokasi tempat sekolah dari Biro Pendidikan sudah nulis ke orang tua dan mengundang mereka untuk memilih sekolah di tempat pusat alokasi sentral yang akan dibuka di Januari 30 dan 31 dari jam 9.30 sampai 12.30, dari jam 1.30 sampai 4.30 sore. Dan orang tua yang belum menerima surat ini harus nelpon ya ke bagian tempat alokasi sekolah di nomor telepon 2832-7700 secepatnya. Di formulir registrasi dengan hasil alokasi sentral itu akan dikirim ke orang tua pakai pos di tanggal 2 sampai 3 Juni. Yang tidak menerima pada tanggal 4 Juni harus ya pergi untuk ke mengambilnya dari collection center tanggal 5 dan 6 Juni. Intinya, kalau ingin informasi lebih jelas, boleh telepon ke Biro Pendidikan. Sekali lagi, nomornya 2832-7700. Aku ingin bilang, Kak Sien Sir, aku selama tahun ini读这个 announcement 呢，我都冇乜感觉，我而家开始有少少感觉啦，因为好快到我啊，今年就唔使我操心住，但我都知道好多咧忧心嘅爸爸妈妈咧，依家都喺度咧就系帮啲小朋友咧揾紧一个小一嘅学位啦。咁啊讲到啦，如果你咧喺之前嘅统一派位嗰度咧，统一申请嘅时候咧未有一个嘅位置嘅话咧，咁之后一啲日子你就要相当之去留意啦。一月份有重要嘅日子啦，六月份亦都有重要嘅日子嘅，咁所以咧，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个小一入学嘅资讯咧，可以致电教育局嘅热线2832-7700，2832-7700。 Dan juga di rumah ya, yang kalau seandainya ada memakai alat-alat dari gas juga harus diperhatikan ya. Semua peralatan gas di Hong Kong tuh sudah harus ada COP GU-nya untuk keselamatan, dan ini yang semua yang sudah disetujui oleh Direktur Electrical dan Mechanical Services. Jadi untuk keamanan, keselamatan juga harus diinspeksi gasnya itu setiap 18 bulan. Dan kalau ada yang tidak beres, bisa diperiksa dan di follow up. Untuk informasi, boleh ke website www.emsd.gov.hk。 咁啊，关于电器安全嘅须知咧，如果有需要了解多啲嘅话咧，咁就可以咧上到机电工程署嘅网站www.emsd.gov.hk 咧查询，同埋睇翻啲相关嘅资讯啊。例如咧，其实而家都要留意啦，即系嗱，冬天咧虽然就叫做过咗大半啦，咁但系咧，即系如果而家咧，因为之前嗰个寒冬咧，啲人先至会有个意识话去换咗自己屋企嗰个电热水炉啊。咁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同我哋啱啱讲嘅呢个资讯咧好相关啦，就系讲紧咧选择一啲合适嘅热水炉啊，又或者系啲装置咧要去安装啊，同埋定期维修检查嘅时候咧，应该有啲乜嘢嘅标准咧，都可以上到去呢个相关网站嗰度睇一睇嘅。 Jadi kalau seandainya barang-barang yang di rumah itu diperiksa ya kak ya, apalagi kalau udah lama nggak dibuka atau seandainya lagi ada sesuatu yang tidak lazim, diperiksa biar selamat. Lama sudah ku menanti, banyak cinta datang dan pergi, tapi tak pernah aku senyaman ini. Mungkin dirimulah cinta sejati. Tak akan ku ragu lagi, ku jaga sampai ke ujung nadi. Takkan ku sia-siakan lagi, buat hidupku lebih berarti. Cintamu senyaman mentari pagi, seperti pelangi selalu ku nanti. Cintamu tak akan pernah terganti, selamanya di hati aku bahagia milikimu seutuhnya. 好啦，当然咧，亦都有一啲重要嘅关于疫情嘅资讯咧，要再提一提大家嘅，麻烦格先生。 Jadi selalu kita juga masih harus waspada terhadap virus ini, dan supaya menjaga diri sendiri tidak menjadi orang yang terpapar dan orang-orang di sekitar kita juga, maka itu kita harus tetap pakai masker dan pakai dengan benar di tempat transportasi umum dan tempat ramai, apalagi kita social distancing dan juga hindari keramaian, jangan jabat tangan dan kontak fisik. Jadi bersihkan tangan itu juga keharusan, pakai sabun atau pakai hand sanitizer ya. Dan di rumah juga kita bersihin rumah dengan seksama, termasuk toiletnya kita tutup sebelum kita bilas, dan juga pipa U-trap selalu harus disiram air setengah liter sekali seminggu. Dan kalau punya gejala saluran pernafasan, kita harus pakai masker langsung ke dokter, dapatkan saran medis, jangan keluar-keluar atau bekerja lagi. Kita selamat saja, kita semuanya sehat dalam menghadapi COVID ini. 嗯，咁我觉得咧，今个礼拜咧，除咗要提大家咧戴口罩、勤洗手同埋保持社交距离，同埋避免去人多挤逼地方之外咧，有啲地方咧，我自己觉得你真系要小心啲啦。尤其是即系呢两日咧，都系封紧嘅一啲油尖旺区域啦。如果你自己本身都系喺嗰一带，譬如中意去行下或者约咗朋友嘅话咧，我谂第一件事就系你真系唔好再去呢啲相关区域啦。第二咧就系你自己都要咧谂下，同埋你啲朋友仔咧，会唔会都系过去嘅一啲时间咧去过呢啲地方咧？我就鼓励你哋真系主动去做翻一啲社区检测啦，咁啊自己小心啲，安全为上，就保障自己健康，亦都保障埋阿妈之间一家人嘅健康啦。 Sampai berkerutan putih rambutnya jadi saksi cintaku padanya. Oh, tak main-main hatiku. Apapun rintangannya ku ingin bersama dia. Ku mau dia, tak mau yang lain. Hanya dia. 啲啊，系咪啊，格先生？ 系啊，姑妈乌啲啊， 姑妈乌啲啊，姑妈系咩啊？ 唔系姑妈，系姑妈乌。 哦，姑妈乌， 系我要他。 哦，咁浪漫嘅，我仲以为阿姑妈做乜成日喺度出现添啊，老是常出现啊。不过今个礼拜咧，呢一首歌咧就将会将时间带到去八点钟噶啦。咁啊，下个礼拜朝早六点到八点，我哋再见啦，格先生。 Bye, girl, Barbie。 Dan hanyalah dia。